好，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讲到，坚巧语，会污齿，是景气，切戒之。假如我们能够啊，在家庭经营一个很好的谈话风气，那家庭气氛就会啊很好。那我们假如是一个团体、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好，也要常常啊口吐莲花，让所有的同仁啊在谈话当中都可以如沐春风，可以互相鼓励、互相肯定。我们要带动啊这样的谈话风气。那假如是一个团体领导人，是一个政府领导人，他谈话的时候都是啊对别人的谩骂，挖人家隐私，都是这一些攻讦的言辞啊，虽然成了一时之快啊，那流弊啊往后不好的影响啊确实啊很难估算。因为小孩子没有好坏判断能力，好，看到那领导人都这么说话呢，那我也应该可以，所以后面呢、啊、的后果啊就很难收拾。所以俗话说宫门啊好修行，因为处在宫门影响的面都很大，一言可以兴邦啊，一言会上邦。所以我们当领导者不得不啊在言语当中要多加谨慎，多加考量，这样只要我们有这个态度啊，相信也可以在言语当中带动社会的良好风气。坚巧语，这个坚啊是欺骗啊，是机巧。那为什么要用坚跟巧呢？就是为了把自己的言语过错，自己没有守信用的过失怎么样掩盖起来。所以孩子他假如用坚巧语啊，他就有可能是在撒谎。能撒谎的孩子聪不聪明？聪不聪明？那不聪明还撒不出谎。有一个初中生，因为啊跟同学常常攀比啊，所以都喜欢买贵的东西，母亲啊不让他买，有一天说要配名牌眼镜，他妈妈不肯，说你本来就有一只还配，妈妈不给他配呢，他就自己去了一会儿啊回来了，配好了，然后呢跟他妈说去付钱吧。哇，聪不聪明？他可以不用带一兵一卒，不用带什么钱，就可以讲的让对方相信啊他妈妈会来付钱。所以很多家长小孩子呢反应很好，他都说哦好聪明 哦，我很怕听到小孩子好聪明哦。小孩要的是朴实，是忠厚啊。现在的小孩聪明都用到哪了？用到撒谎了，用到啊达到他的目的。比方说有一个小女孩跟她父亲啊走在街上，在回家的路途，那时候是夏天，经过第一家冰店，小女孩马上说：“刚才哦好， 我们给这位先生掌声鼓励，很不简单，很细心，我们都会。有个小女孩跟她父亲啊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小女孩啊，这个路上呢有好几家冰店，她走在第一家冰店就稍微呢脚步泛缓，就跟她父亲说：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她父亲呢还没反应过来，走到第二家，小女孩说：哦，这个时候有一只冰吃多好。走到最后一家，小女孩就说：这是最后一家了。聪明都用到哪去了？都没用到啊，圣贤教诲上去，都用到啊，达到他的什么目的。所以啊，重利啊，轻义啊，当孩子的思维啊都是自私自利，他的成长过程啊一点一滴啊道义都会慢慢消退掉。所以孩子的聪明是用在当孝子、当好学生、当好公民，那才是用对了地方。很多小孩在耍小聪明啊，大人还笑呵呵啊，这样对不对啊？不对啊。所以孩子撒谎有几种可能，我们要善于观察。当孩子初犯，我们说要慎于开始，要很谨慎。所以孩子很可能啊，因为要贪图利益撒谎，贪图利益。有一个孩子回来跟他爸爸要2块人民币，结果他父亲啊顺手呢拿了一张2块钱的钱币给他，他说：爸爸，我不要一张，我要2张1块的。2张1块的。他爸爸很纳闷，就是2块钱怎么还要分这么，还要分成这样。他就跟爸爸说：爸爸，我只要呢拿一次钱呢、啊、去训导处就可以呢得10分。所以只你给我一张2块的我只能得10分。你给我2张1块的我可以拿去说我捡到的，我可以得20分。哇，他爸爸听了怎么样？哇，我儿子怎么这么聪明？结果又去讲给一个教育官员听，哇，这个教育官员全身起鸡皮疙瘩，这个父亲啊也够没有教育敏感度，还觉得他很聪明。孩子已经公然什么？撒谎。所以现在家长还觉得哇，会撒谎是本事，那可就麻烦了。所以这是啊一种情况。那现在啊，学校比方说有募捐的活动，我们也要啊适时啊引导小孩正确的观念。有一次学校推出这种贫困救助啊，有一个孩子要捐款嘛，他妈妈就问他要捐多少，孩子想一想，7块2毛钱，多不多啊？多不多？不多啊，但是那是他全部的什么积蓄啊，他把它捐出来，自己捐啊。结果呢其他的同学都是谁捐呢、啊、爸爸妈妈捐，都是300，都是500。结果这个孩子的心怎么样？ 我才捐七块二，都没有人看到他的真心。结果这个捐五百、捐一千的，啊，五百可以带一朵小红花，一千块可以点一支蜡烛。所以啊，很有可能啊，我们本来是要办善事啊，在这个办的过程当中啊，让孩子学到什么？可能虚荣心呢，都加进去了。而且啊，又不是拿自己的钱，是拿什么？家长的钱来顾什么？不只是小孩要面子，很有可能谁也要？父母。那其中有一个家长啊，哎，他马上就捐了几千块，结果啊，学校啊发个小红花给他带啊，他没带，他说这善心都是自己愿意做的，又不是要出去什么炫耀表扬还颁奖状，所以这一位母亲啊也很有什么敏感度。假如他就这样大摇大摆带着那一朵大红花去，那他又怎么样教育他的孩子？行善不欲人知啊，行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所以这个教育啊所产生的效果，为人父母者、为人老师者，要细细啊去推敲才行。好，不然呢，会染上这种虚名，就不好了。再来，孩子撒谎很有可能觉得好玩，一开始呢，跟你骗一下，你也笑一笑，他也笑一笑，那他就觉得怎么样？很有意思。你看那很多综艺节目在玩弄别人，大家怎么样？哈哈大笑，所以孩子觉得欺骗别人很好玩，这都是误导。所以我们也非常熟悉一个故事，叫《狼来了》。这个故事啊，你讲给幼儿园孩子听啊，就很有效果。你就告诉他啊，这个小孩啊，他守着一群小羊，结果呢，他自己觉得很无聊，就大喊：“狼来了，狼来了！”所有的村民啊，都非常朴实，也很愿意啊帮助别人，啊，通通都来啊，要帮他把狼赶走。结果一看，一只狼也没有，他看别人忙成这样啊，自己还在那里哈哈大笑。结果后来呢，村民都回去了。第二次，他又开玩笑，又欺骗别人。第二次呢，没来那么多人，不过啊，也来了不少。又看呢，又是他开人家玩笑，所以村民又回去了。第三次啊，狼真的怎么样？来啦！那时候他大喊：“狼来啦，狼来啦！”有没有人来？有没有？没人来。那小朋友没人来以后会怎么样？羊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样？吃了不要讲了，让小孩自己去什么？哎呦，好恐怖，记忆深刻啊！所以呢，小孩假如因为好玩撒谎，一定要适时的制止。不能再犯。好，第三个，小孩有可能因为逞能而说谎，还有演过是非。最后呢，父母影响。我们要事实啊，去观察。逞能，因为啊他要炫耀，所以就把话怎么样讲得很夸张。你注意去听看看啊，有些八九岁十岁的孩子会攀比啊，说啊，我们家有什么？有电脑，有什么数位数码相机， 这个就越说怎么样越夸张，这个我们当老师的要谨慎，适时去制止。在宋朝时候有一个名臣叫司马光，有一次啊，他跟他姐姐啊在比剥核桃，结果呢都剥得很慢，他们家的仆人啊就跟他说，你用热水啊烫一烫就很好剥。司马光去拿热水来烫，刚好他的姐姐啊离开一段时间又回来，哇，看他剥得好顺啊，就说，哇，弟弟你怎么这么厉害，谁教你的？司马光说，我自己学会的。就刚好他父亲啊走过去，假如你是父亲你会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经意就把这个忘记了，那可能一开始撒谎，往后就怎么样，有一就有二了，因为他逞能没被发现，他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麻烦。所以他父亲当场就跟他说，有多少本事啊就说多少话，不是自己播的绝对啊不能夸大。所以由于父亲在他第一次犯错就给予严厉的指责，这是正确的教诲。后来司马光一生啊非常坦坦荡荡，所以他也曾经讲过，平生所为之事无有不可啊欲人者，这是结果啊，我们也要看到原因，是因为什么？父母啊正确适时的指导，绝非偶然。好，这是逞能的情况。再来下一个，眼过是非。很多孩子一犯错啊他会有一点紧张，一紧张啊可能就怕被大人发现。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孩子把这个衣架子啊弄坏了。其实衣架子弄坏好不好修啊，一弄就回来了嘛，但是他们不懂，就很紧张，怕被处罚，所以啊就跟旁边的同学说不要告诉老师。结果呢刚好老师就在什么旁边，马上就过来啊，他吓一跳。孩子都还小，只要你适时的教导他，他马上观念就怎么样转过来了。后来老师马上跟他说，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啊名为恶。所以弄坏衣架不严重，不告诉老师啊才严重。所以你以后啊就赢得不了老师对你的信任。所以啊错了就要承认，过能改啊归于无。然后就接着跟他说，你犯的错呢改过了，而且呢又能学到啊如何把一个东西啊再把它修好。这老师呢也很有耐性啊，陪他一起把它弄好。所以这个机会点呢我们掌握好，孩子可能就此啊能建立啊正确的态度。所以当孩子在演过是非啊，我们也要仔细啊去观察，不能啊让他养成习惯就麻烦。最后父母的影响，有一篇电影呢、啊、叫手机。这个手机里面有统计一个数字，说一个成人啊一天讲的谎话有多少，有25次。好，25次谎。所以大人在一天当中讲这么多次谎，那小孩呢 潜移啊，默化了。比方说，这个妈妈在接电话，儿子也在，爸爸也在，电话接起来，我先生不在。那小孩，爸爸在啊，怎么会不在？小孩都听懵了。所以啊，小孩在的地方啊，绝对不可以撒谎。小孩不在的地方啊，也不能撒谎。所以我们之前也提到一个观念，要学会拒绝。你不学会拒绝，人家就不知道你为人的分寸，你生活的原则。只要你该拒绝的拒绝，你的朋友就会顺着你的原则跟你交往，何必在那里遮遮掩掩，累死自己，后来还被人误会。所以你怎么可以不守信，或者怎么可以躲我，那个就把事情啊，本来很单纯的搞得怎么样，挺复杂的。好，这个是坚巧语，我们要注意孩子撒谎的情况，会污词，是警惕啊，切戒之。言语行为当中能守信，这已经奠定孩子往后在社会啊，会有很好的发展。我们有一个朋友，小时候啊，看到别人在吃冰棒，忍不住那个诱惑啊，就去偷了爸爸一点点钱，然后跑去啊买雪糕吃。他爸爸呢，眼睛也很厉害，看到了，马上呢跟着他后面一瞧究竟，结果呢，他买好正准备大快朵颐，抬起头来看到谁？哇，看到他爸爸直发抖，他爸爸话也没说，把他带到家里，吊起来，狠狠的怎么样？修理一顿，注意听哦，一顿。以后还有没有？没有了。第一次啊，但他记住了，终身啊不忘。啊，说打到啊，他经过那个放钱的地方都会发抖，呵呵，不敢再轻举妄动。后来啊，他长大，到其他的地区啊去工作，啊，也离家里有一段距离，都是住在啊老板家里的宿舍。所以那时候他住在宿舍里啊，早上起来也会帮忙啊打扫。在这个打扫的过程，突然发现了，哎，地上有100块、200块，他就把它捡起来，就拿给老板娘。那过一阵子，哎，奇怪，怎么变300块、500块？他就把它捡起来，拿给老板娘。他说啊，曾经最高啊，还有超过1000块的。后来啊，他在这一家公司工作，他的学历不高，但是老板啊，都把很好的机会啊，进修的管道啊，都让他破例参加，很多都是大学生才可以去，但是呢，老板都让他去，在这个公司服务了很多年啊，也表现很好。那后来啊，自己要出去啊，开店，也跟他老板辞行，老板就请他吃饭，给他践行。后来吃完了，他就跟老板说：“他说我有一件事啊，想要请教一下。他说你们家为什么常常可以捡到钱？”老板就笑了。他说啊，你一个外人住到我们家来，我怎么知道你的品性如何啊？所以呢，那些钱呢，是故意放的。所以啊，一个人的德行啊，假如不好，很有可能在某一个点上啊，就把一个好的机会怎么样断送掉了。所以信用跟一个人的生命啊， 同等重要。好，所以坚巧语，会污词，是景气啊，切戒之。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好，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预备，起。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是非疑，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凡道至，众且疏；勿急急，勿模糊。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第一句，见未真，勿轻言。当我们还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只是听别人片面之词，绝对不可以把这个话再怎么样传出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谨慎的态度。假如你没有确定它可能是谣言了，那你这么又一传出去，自己就变成什么帮凶了。所以团体要以和为贵啊，绝对不可啊再惹是非，这个共识很重要。所以团体需要的是包容，而不是攻讦，而不是谩骂。所以古代啊，对于言语啊很谨慎，因为往往啊乱之所生啊，言语就好像那个阶梯一样，一句一句谗言啊，慢慢呢、啊、就制造了动乱了。所以君听臣当诛啊，当国君的假如听了谗言，臣子就要遭殃了。父听子当绝，父亲假如听了后母的谗言，听了别人的谗言，可能他的孩子啊都遭殃了，这个骨肉之情啊都有可能会决裂。夫妻以听谗言呢，夫妻以听之理呀、啊、朋友听之疏，朋友假如听进谗言呢，慢慢就会疏离，夫妻可能就会啊分离了。所以我们对谗言呢要很谨慎，要注意。来说是非者啊，一个有修养的人会不会说长道短？他希望的就是人与人啊和睦相处，很可能。你跟某一个人有一些不愉快，他可能会过来告诉你，哎，其实对方啊上一次也蛮称赞你的，让你的气怎么样消退一点，退一步就怎么样海阔天空。其实人那一些气氛，那一些脾气，那都是空的嘛，只要调节调节，互相啊让一下，互相啊体谅一下，就没事了。最怕的就是加油啊在添醋就麻烦。所以啊古代就有提到对于谗言要谨慎的一段啊诗，说到堂堂七尺躯啊，一个人堂堂七尺的身躯啊，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所以一个家一个团体甚至 一个国啊，要能相处得好，我们其中的分子啊，对于谗言呢，一定要懂得辨别。好，所以见未真。假如他在说某一个人的是非，你跟这一个人呢也颇有交情，那这个时候啊，当然你不能把这一段话传出去。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毕竟啊，你也听到了，总不能视而不见啊。所以呢，可以去跟这一位啊朋友说，说现在呢外面是这样传言，我们用一个真诚心啊去跟他讲，讲了以后，假如没有这回事，那我们就安慰安慰他。所以只要啊你没有做，迟早啊日久见人心。那假如这个传言啊确实呢还有几分真实，那我们要适当啊赶快呢要规劝他。这个人的名誉啊在团体当中特别重要，我们应该赶快啊收敛一点。所以不管是谗言还是说人家的坏话，都到我们这里怎么样适可而止。所以读书明理的人，纵使听到的是事实，而这个事实啊攸关团体的和谐，攸关一个人的名节啊，他也会啊闭口啊不谈。所谓隐恶啊扬善，当你是隐恶扬善，对方有一点好你就赞叹他，对方一些不好的你不说，但是从你的威仪当中他也知道啊你知道，所以在这个当下他会感受到，我做一点好人家就称赞我，我做不好呢人家呢也没指责我，慢慢的他就会往做好的这个方向啊去前进了。所以这都是人情当中的一个分寸。好，那见未真勿轻言，我们也要常常提升我们对于事理的判断能力。因为假如你判断不对啊，有可能你会啊好心啊行了坏事。因为现在很多团体打着善良打着公益的名号在干什么，在骗钱啊。假如你都还不了解这个团体好不好，你马上你见未真啊，马上又带一大堆人来帮忙来捐钱，到最后是骗人的，那我们就很难怎么样跟这些朋友啊交代了嘛。所以还是要谨慎，先观察清楚。像我们是在推转中国文化，很多人也会说，哎，我在推展中国文化，挂羊头啊，他可能卖狗肉啊，是为了什么？赚他的钱啊。所以可能哎，一两个小时谈话下来，其中会提到中国文化很好，那接着呢就讲他的话了。那我们在底下的人听完会觉得，哇，讲得真好，就会怎么样？开始传了。因为群众的情绪啊很容易怎么带动起来，那你这么样称赞说，哇，那个讲得很好，可能所有的人还误以为他真的讲很好，可能都去啊跟他买很多东西，就达到啊他的目的。其实我们要判断他假如是真正在弘扬中国文化，他一定会抓到中国文化教诲的核心在哪里，从哪里落实，从入则孝，孝 德之本也。假如讲了两个小时，连一个孝字都没有提，连一个德行都没有提，那你还在那边，哇，讲得真好。那这样一传出去，就可能误导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呢，要用理智去判断，这样才不会以善心啊，行了恶事，也才不会让一些有心人啊，有机可乘。所以现在我们也要考虑到，先把一个团体判断清楚，再啊与人谈论，这样是比较不会有不好的情况发生。好，这个是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这个见未真，勿轻言。我还刚好呢，有一位朋友，他也是听别人呢、谈了很多他一个朋友的情况，都是讲他朋友不好的。但是啊，他当然没有传出去，他是当面啊去问这个朋友，就把外面的传言有哪些情况呢，都告诉他，然后问他这是真的吗？那直接啊让当事人来解释一下，当时候的情境究竟如何。所以这一位朋友这么做啊，是很有理智的，不会啊人云亦云。所以当人用这份理智去应对啊，就让这些谣言没有机会啊可以来散播。好，知未地，勿轻传。我们对于很多的道理啊还没有了解透彻，对于一些事实啊还没有清楚，不可以轻易啊去讲给别人听，怕得他先入为主，我们又讲错了，就把人家误导到不对的路上去，这样就啊很不好。比方说我们现在有读经典的，这个时候人家问你啊，读经要从哪一本开始读？你说《弟子规》，因为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十个人啊有十个看法，所以我们如何确定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可以从经典找答案。为什么叫经啊？我们看地球有经线，有什么纬线，所以经纬的重点就在可以当作标准，不会改变。所以经典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你只要从经典上找，你就有信心确实如此。所以一个人跟你说德行的根本在哪，他假如跟孝的答案不一样，你就可以判断他讲的怎么样错。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要守住啊依法不依人，不然你会听得乱七八糟。依法不依人。所以当我们比方说依照三字经的教诲，那很多那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你马上就剔除掉。比方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那不是把答案讲出来。人性是本善啊，但是不受到好的教育就容易啊长养习性。 就不会去那边哲学在那里辩论性善性恶辩半天，这一个标准就出来了嘛。教之道贵以专，你看现在一学四样五样，学得好吗？对呀，你看现在人啊，就是不听经典，不听圣贤，都听谁？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听骗啊，不听劝，认假不认真，真的我颇有所感。比方说啊，现在一个家长来跟我们讨论如何把他的孩子教好，当他把情况讲完，我一定会告诉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的孩子必须要用你用耐心用爱心跟老师一起合作，要差不多了半年至一年，就慢慢可以啊循规蹈矩。家长往往听到半年一年了，眉头就怎么样？哇，这么久啊！要走的时候说：“哎呦，蔡老师，谢谢你啊，有机会再来跟你请教啊。”走了以后，从此就怎么样？没再回来，很有可能报纸上登三天课程哦，都蛮贵的，保证让你教出一个天才哦。他马上跑去怎么样？报名参加。趋之若鹜，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真正把真理告诉他，他信不信？不信。现在的人啊，急功好利啊，都很想要赶快就把他一步登天，刚好与学问啊背道而驰，欲速则不达。所以要会判断才行。所以《三字经》讲：“为学者必有初啊！”开始先读什么？小学中自是书啊！所以你可以拍拍胸脯，从哪一本读？小学，现在最精辟的小学就是《弟子规》，依据小学的纲领编出来的。那你就也不会担心自己讲错话，所以小学读完，哎，读《孝经》，读四书，而且当孩子已经把《弟子规》扎根下去啊，他在念《孝经》、念四书，味道也不一样，不一样啊。当你读到“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孩子读到孝悌也者，那个孝字跟悌字就不是一个字了，是什么？他会举手，老师，这个孝是不是就是指入则孝？他的孝不是空的，他的孝是跟生活结合，他知道学问一定要解行相应，一定要力行加学文，这个态度一正确，方向就不偏颇。所以见未真，勿轻言。而我们要见地正确，必然要从经典去了解，要从圣贤人的教诲啊，去堆积我们的判断力。是非宜啊，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好，那是非宜，勿轻诺。那现在轻诺的现象多不多？所以喜时啊，一个人很高兴的时候啊，不可以随便就答应要给人家什么东西，很有可能到时候啊没做到就失信于人。所以大人很常犯的就是一高兴了，孩子马上察言观色跟你要东西，你马上说好啦好啦，到时候就后悔了。 你看我们大人在哪个时候特别容易答应小孩？哦，考试考得好，这个答案哦，很好，很真实。好，当考试考得好的时候，都可以要东西。所以孩子读书的目的在哪？所以这无形当中啊，当我们在承诺孩子给他东西，已经在长养他的虚荣心，已经在让他的读书目的偏颇了。所以现在小学考试考得好，可以怎么样？可以吃雪糕。上了初中考得好，可以怎么样？买脚踏车。上了高中考得好，可以怎么样？可以谈判，可以这个，还可以挑，你要是要 MP 熟力还是要什么？所以他所有的动力啊，都在这些东西上。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父母啊，被孩子赶出家去？因为他觉得他想要的东西啊，你都应该啊满足他。所以当这个要东西的风气形成，孩子的欲望啊，就一天一天啊在增长。欲是深渊呢。孩子从小欲望就打开，回不回得来？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所以孩子要东西要习惯了，当有一天你不给他，他会怎么样啊？我们也听到很多孩子初中就动手啊，打妈妈，不给钱就打。到那时候为人父母啊，叫天啊天不应，叫地啊地不灵。所以这个轻诺当中啊，就是太溺爱了。太溺爱。有一个刑事案件，是一个年轻人。小时候啊，父亲常给他很多钱，所以他花钱花习惯。后来年轻啊，一个月啊都要花几万块，一两万人民币啊，花得很凶。他父亲有一天受不了了，他说不给你钱了，还把他安排啊去当兵，当了两年。两年回来啊，习惯有没有改？很难的，确实那种爱慕虚荣啊，奢侈的习惯一染成，他只要遇进入那种情境啊，他就忍不住要打肿脸怎么样，充胖子。所以后来当完兵也没什么改变啊，依然如故。他父亲跟他划清界限，我不再拿钱给你。结果这个孩子啊，雇了杀手杀他父母，在他们家门口对那个雇来的杀手说，等一下呢，有哪一个人长多高走出来，会在反正就把那个路线啊讲得一清二楚。这个杀手就问他，那个人是谁？他说是我爸爸。就这样啊，杀了他父亲，然后因为啊钱的钥匙在他母亲手上，也把他母亲呢杀了。所以杀父杀母啊，现在已经啊不稀奇了。原因在哪？重利啊，轻义啊，这个利啊不断提升，就变成欲望，就变成了主宰他行为的一个魔手啊，让他 想要跳出来啊，都怎么样？很困难。所以我们要谨慎是非已啊，勿轻诺，不能一直长养孩子的奢华。有一个小孩啊，他看这些饭菜呢，他就不高兴，发脾气不吃。那一般的母亲会怎么样？过来要三劝四劝，还有可能说你把它吃了吧，礼拜六我带你去吃麦当劳。这么一讲啊，孩子本来一口都不吃，马上怎么样？把它吞下去。因为啊，当我们没有原则，孩子对我们的底细啊就很清楚，他就知道啊，他只要用什么情绪啊，大人就会就范，就会答应他，这种情况就麻烦。所以呢，当这个小孩不吃饭了，他父亲啊也不吱声，继续吃。那太太呢就要过来啊劝儿子，先生很有教育敏感度，马上用眼睛啊对他太太说，你退下，让我来。当然没有说话了。所以呢，这夫妻有默契啊，教育孩子的原则一定要怎么样？要一致，不然孩子一定躲到那个没有原则的父亲或母亲的背后。好啊，所以等饭都吃完了啊，他不肯吃呢，父亲就说，来把它收掉，通通收掉。这个儿子可能还在那里捂着什么，捂着嘴生气，反正让他自己去生气。结果当天晚上啊，因为没吃晚餐嘛，所以半夜呢饿到睡不着觉，起来干什么？翻冰箱吃东西，吃冷的都有。下次还敢不敢威胁啊？敢不敢要求？不敢。啊，所以我们从之前几天课程啊，有没有深刻体会到教育啊，胜于死，特别啊重要。不止小孩重要啊，所有大人的相处，你也是要让他第一次就了解到公司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教父出来，教儿婴孩，是同样的道理。媳妇刚来的时候，总不能到处撒野，也要了解到家里的整个情况，大家才会做好配合。好，所以这个勿轻诺，一来啊是因为溺爱，二来啊是没有原则。父母的给予啊的承诺呢，都凭着好恶，想给就给，可能答应了以后呢，情绪又变了，又不给他，小孩对你呢就没有信任。比方说你在那里打麻将，然后就跟孩子说，好了，你不吵，给你买什么。所以以后他要东西都在什么时候？在打麻将的时候，或者你在忙的时候，他都知道这个时候要东西铁定怎么样，要得到，那就很麻烦了。所以父母也要勿轻诺。好，那父母要勿轻诺，进一步啊也要教导孩子勿轻诺。有一个小朋友，他刚好送同学一支铅笔，那同学也很高兴，拿了以后呢就把它削一削啊，就开始写。隔天啊，他来的时候就问那个他送笔的那个同送给他他送给他笔的那个小朋友说啊，他说，你今天跟不跟我玩？那小朋友也很单纯，我今天不跟你玩，那你把那个笔还给我。 那个小孩子都很单纯，他就把那支笔还给他。他说我要那支没削过的。那小朋友又拿一支没削过，他说不是这一支，就要我本来给你的那一支。那老师看到了就赶快过来机会教育，就告诉他凡出言信为先，你已经给别人了，那个东西就已经不是你的，你没有资格再给人家拿回来。假如你要在送他以前，你就要衡量你送出去你愿不愿意，或者呢你今天要给人家东西，要答应别人的时候，要先衡量到你的能力啊能不能做得到。假如你能力不够又答应别人，到时候一定会失信。而且在答应别人的时候，除了衡量能力还要再考量到你答应同学有没有符合校规，可能学校规定不能这么做，你还答应同学，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要符合校规，符合国家的法律，要从这些去思考，都是正确的行为了，那我们又有能力做到，才可以答应同学。所以这个勿轻诺的态度也是要指导学生。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